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inner， 我系刘世良。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inner.com， 我系陈建文。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我哋呢係准备咗啲惊奇俾啲网友嘅，就係、是、一年一度嘅岁晚感谢祭，咁样呢係一年最疯狂嘅减价㗎啦。第一，开心果，呢啲咁靓嘅美国开心果，我哋揀过嘅精品嚟嘅，一啲要大家估下卖几钱？45蚊，你点可以唔买呢？呢一套咁靓嘅大厨系列至尊鲍鱼虾子面礼盒装，两罐鲍鱼同埋虾子面送俾人，系咪好好睇呢？大家估下几钱？即系188蚊啫。好啦，红烧原体啦，咁今次咧系特价88蚊。一隻整隻完整嘅原體，包汁回海参花胶228蚊啫。五蛇羹咧，大家买过好多噶啦，今次再减价落去158蚊。仲有我哋啲腊肠咧、卵肠咧，大家都知道好食噶啦呢个。我哋呢啲咧，香港制造，不含添加剂，买二送一。好啦，咁过年一定要有花菇啦，我哋卖68蚊嘅啫。唔止咁喎。只要你買滿400蚊咧，仲會送個袋俾你，送個袋俾你做咩？唔係任你揀糖入滿佢，入得幾多就幾多，塞爆佢就係免費攞走嘅，係唔收錢嘅。 哦，喂，系翻嚟啦，唉，咁啊，今個禮拜咧，咁啊，即係當然非常之矚目嘅，就係呢個留學啊。就去咗呢個美國啦，即係終於去到呢一個啦，就因為而家呢叫首90日限期嘅死期呢，就剩返呢就1個月嘅啫。咁啊，所以而家呢即係決定係掂唔掂嘅，係咪傾得成有大雕呢，就要睇留學咁知啦。咁原本上個禮拜呢，就其實因為呢即係呢個美國司法部決定引導呢個孟晚舟呢，就帶來好大嘅變數。咁但係而家呢就即係嗱呢件事情呢都安排得幾巧妙喎。嗱，因為其實呢就美國司法部啦，咁就安排咗两个法院啦，去告呢一个华为同埋孟晚舟啦，咁啊搞到咧就其实系精兵尽出啊，几个部长一齐撑场啊，即系好似严阵以待啊，哇，即系大棒子打你个华为咁样样，咁啊冇计倾啦，系咪应该先？即系咁好啦，嗱，但系咧正正就系因为而家咧喺呢个美国司法部喺 last minute 咧先提请咁样嘅去申请呢个引渡申请，搞到加拿大啊都应接不暇，喂。即係輕咗機，咁而家原本呢二月嘅時候呢就要開呢一個即係引渡聽證會嘅，咁已經搞到呢要3月6日先再開呢個聽證會，咁所以呢就變相就令到即係呢個孟晚舟案呢可以喺引渡呢個問題上面拉布啦，其實就係、是、咁啊好巧妙喎、哦、正正就係因為咁嘅時間呢就令到呢即係其實而家呢個即係喺呢個90日限期內呢完全唔需要處理一個孟晚舟問題咁樣。 但係其實中國政府都要明白個問題睇嘅啦，嗱，貿易衝突還貿易衝突，華為事件、孟晚舟事件還孟晚舟事件。喂，你中國就可以將兩樣嘢黐埋一齊嚟講，因為你係一黨專政，你係行政司法係唔獨立嘅。OK， 可以溝埋一齊嚟搞，即係你話呢一個保外就醫就呢個保外就醫，嗰、那個保外就醫啊，保外就醫，其實10個有9個咧，基本上都係冇病嘅。或者聲稱有病嘅啫，咁樣除咗劉曉波嗰啲個別嘅例子之外，喂，但係美國又點同你咁樣 negotiate 法咧？喂，呢個係我第一個拗頭嘅地方。 而家唔傾，而家純粹各自啫。而家咧，佢就用一個咧， 即係你唔好以為你喺個貿易嘅問題上邊係作出非常之大嘅讓步，我當你係蝕底咗 ，OK， 冇所謂。但是特朗普甚至乎他的即團隊、啊、行政部門的團隊有沒有權就華為啊孟晚舟的問題上面 係同你咁樣交易咧？ 拗頭嘅突然間， 喂，我真係完全唔明白佢呢個嘅做法係點喎？如果你將兩件事扣連嘅話，其實呢個係危險嘅。 唔係咁，所以而家 即係其實你係擺埋特朗普嘅傻佬上台。 咁所以而家咧，即係加拿大俾人炒咗嗰個大使咧，即係駐華大使咧，嗰、那個叫麥加廉咧。即係佢之前講嗰樣嘢， 即係 佢講嗰樣嘢，其實咪就係欠咗計咯，咪就係話喂，其實可以拉布嘅，拉幾年都得咁樣樣。因為正正就係因為咧，特朗普你衰多口，咁你之前就講話咁樣嘛， 幫下手， 係啊， 講下 可能會去考慮下嘛，但係見到好多人喎，其實係會加入喎。 唔係你係令到咧你自己嘅制度崩壞唔緊要啊，你嗰啲行政同司法嘅部門， 唔係你其實 係連连成一线，行哈一气冇所谓啊！但系个问题就系、是、人哋唔系咁嘅制度， 咁开咗个好坏嘅先例咯。你系 即系你连美国嘅制度都系崩坏咗啦！ 你破坏咗两个法治国家嘛，一个就系美国，一个加拿大嘛。 喂，人哋咁辛苦建立一个行政、司法同埋即系立法嘅互相制衡。互相獨 原來都可以同你中國玩一套同樣嘅遊戲嘅，咁呢個就嗱，而家就係個大局咧，就可以令到即係成件事咧，就其實係唔需要即係喺呢一個90日限期裏面咧，就造成任何影響咁樣。咁呢個其實已經係等於俾咗面俾呢個習近平嘅，就係、是、咁習近平都唔想傾添。其實講真，即係 因為點解咧？我最近睇咗一個啊，因為我唔知點解 subscribe 咗嗰個其中一個叫喺歐洲幾出名嘅一個 Negotiation Institute。佢最近 send 咗個 email 過嚟嘅，就係、是、關於佢啲 seminar， 梗係叫我哋俾錢參加咁樣。咁其中咧，佢就舉咗一個即係中美貿易衝突嘅例子。佢話其實咧對美國嚟講咧，佢係要一個 quick results， 特別係嗰啲 politician， 因為你冇得等。嗱，你老共就唔需要定期嘅選舉啫，唔需要定期向人民交代啫，唔需要問責啫，係嘛？唔需要交功課啫，因為你執黨專政嘛，長期執政嘛。係嘛？永遠都冇競爭，即係冇人可以取替你嘛。但係對美國政客嚟講咧，佢哋係心急嘅，包括特朗普在內，因為佢真係要定期有個、即係選舉嘅情況。 Interim report 係啊， 好啦，嗱心急， 所以你不停要交功課出嚟俾你嘅選民 嚇、啊。心急成點？我哋有一段片，我哋去先。今日好火辣嘅呢、這個就係、是。 I do appreciate the fact that you said so much about our farmers and that you'll be doing purchases quickly about the farmers. That's really wonderful. We'll buy by meeting. By meeting. You may want to speak up. By meeting, please. 5 million. 5 million tons of soybeans. 5 million tons of soybeans. Well, per day. That's per day. Per day. That's going to make our farmers very happy. That's a lot of soybeans.Well, that's really nice. And I know they said some other things that we'll put out a release for the press. But the relationship is very, very good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咁啊，首先咧，即係特朗普好關心，即係呢個美國嘅農民啦，係嘛？要佢哋捱咗頭一個，即係 頂咗第一版， 係頂咗第一版。咁但係呢個劉鶴又戇鳩喎，真係嗱，佢頭先即係佢今日佢琴日就見呢個特朗普啦，咁佢就話：喂，你話幫我哋買嘢嘅喎嚇，買幾多啊？咁啊，劉鶴自己又講英文喎，真係喂大佬，你即係習近平就嗱呢啲穩陣波咧，佢永遠唔喺阿特朗普面前講英文嘅，其實 你隔離咧都坐咗個翻譯喺度， 你隔離坐個翻譯啦， 唔係同埋你，除非你係即係第一，你我冇乜民族主義嘅人嚟嘅，即係總之係咩語言係我嚟溝通嘅啫，但係就你有個翻譯，因為你係副總理嘛，你係代表個國家，係 啊 係 啊， 即係正如他日阿龍。你做咗高官都好，即使你講廣東話，驚唔流利到，你都冇理由講廣東話嘅對象，因為你代表個國家就係中國嘛。係 啊 係 啊係啊， 以你嘅即係母語，即係國家嘅指定嘅語言為準嘅。咁你又貪得意，難聽你講係閃閒。 你又唔係講得好好、啊、喎，即係你講 five 乜嘢啊？你講大聲啲，你 five million， 跟住咧你個翻譯仲好笑。 five million tons 嚇、啊，幫佢講埋嘅。 跟住佢自己係再加。 系啦， 其實係唔啱嘅。 跟住無端端 per day， 佢咁樣講啊嘛，佢指埋隻手 per day 咁樣樣。喂，大佬嗱，因為其實隔離嗰個翻譯咧，如果喺你講嘢講得唔清唔楚嘅時候咧，之前其實有嗰個前科就係幫你去 speed up 啊嘛。咁好啦，而家你講完 per day 之後，隔離嗰個翻譯唔 correct 你喎，咁即係真㗎啦，係咪？成件事係真㗎啦。咁然之後仲話，即係特朗普就哇。 系啊，哇！咁你喂嗰啲农民好开心喎、啊， 跟住出新闻稿，press release 咁好啦。 咁老实讲，你问我如果系特朗普，我都唔知道原来我哋美国嘅产呢一个嘅大豆，其实都系一亿到嘅啫，你唔使一个月咧。就已經餓燒曬佢。 而中國咧，其實喺呢一個一即係喺舊年咧，其實只係進口咗1660万吨，咁其實已經少咗啦。咁而家你話補多即係500万吨嘅話咧，咁其實已經等於係多咗三分之一啦。其實係多咗成30% 啦。咁其實已經好多啦，係咪？即係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喂，你見到即係啲網友恥笑，真係好好笑。 買佢噏錯啫，英文唔係第一，我就覺得即係外交禮儀上面。即係你自己係法國人就講得法文啦，即使你英文幾好都好，係咪？你梗係講普通話，因為你唔會甩碌嘛。第二就冇理由個翻譯幫你講 per ton 嘅 per ton 嘅， 唔係 per day per day tons per day tons per day 嘅。 佢自己 emphasize per day 咁樣樣嘅大佬，唔係跟住佢而家佢又 correct 翻咧，就其實呢個都仲要係白宮出嘅，即係嗰份公佈咧，就同佢 correct 翻，佢話嗰個係 today。咁但係 today 都唔 make sense， 因為其實講真， 今日決定，我今日決定咯， 唔係今日 decide today 咯。 呢、這個好牽強，喂大佬， 你唔係點啊？你如果唔係點兜啊？ 你唔係今日買啊嘛，大佬。 唔係我今日決定啊，decide today 啊。 咪得咯。另一個角度去睇，咪就係共產黨一直喺度諗緊今次呢一場貿易戰又好咩都好，咁佢覺得用錢可以解決到個問題咯。 唔係咁，佢從來嗰個思路都係咁噶啦。 嗯， 其實佢係好物質主義嘅人嚟噶嘛，係咪？佢真係共產主義，相信下層建築。 嗯。 即係所謂經濟嗰樣嘢，其實決定 上層建築啊嘛， 上層建築咁啊，人嘅意識啊咁嘅嘢啊嘛。 共產黨嘅即係底線思維就係保，就係叫破財保黨啊嘛。 唔係，同埋呢個係暴發户嘅logic 嚟㗎，嘅手段嚟㗎。 By the way out 咯， 係咪？喂，如果唔係，喂，其實佢嗱，我今日聽到嘅消息就好簡單啫，就係對特朗普嚟講，佢要一個 quick results， 正如嗰、那個即係 email 頭先我提到嗰度，即係咁提出嘅就係、是。佢哋最大嘅限制咧，就係要一個 quick results。所以咧，中國如果陪你特朗普喺呢個圓錐形嘅辦公室裏邊陪你做呢場戲咧，其實是有作用嘅。 嗯， 因為點解咧？除咗要一個 quick results 之外咧，另外收到嘅信息就係、是，因為特朗普咧，佢都好擔心佢自己嗰個官司嘅問題咧、嗯，所以而家佢咪部署緊話佢個女走去選總統嘛。 哦，咁呢個係呢個House of Cards 橋段嚟喎， 都係 由個老婆變咗做個女咁解嘅啫喎。 唔係，咁佢就驚咧，如果佢唔係繼續係執掌，即係除咗呢七年之外，剩翻應該唔止啦嚇，係差唔多六七年咁上下咧，即係希望繼續連任完之後，跟住咧就喺度延長個時間啊嘛。Otherwise佢通俄門嗰單嘢係會出事噶嘛。 嗯。 咁而佢亦都需要咧喺呢個時候咧做翻少少政治表演嘅。因为你政府停摆咗廿几卅日咧，系一件都几大镬嘅事嚟嘅。咁所以咧，即系姣婆遇着脂粉客。嗱、 嗯， 老共就同你即系俾钱，系咪？ 嗯、 即系特登去你个圆锥形办公室，当系好似即系你个伙计咁，坐喺你张台对面，都唔系用会谈嘅形式，因为话晒佢都系总统，你即系副总理啫嘛。咁咪同你丢咯，系嘛？不過笑話就在於，其實根本就係應該係 tons per day， 啊、tons per year 唔係 per day 啫，大佬，係咪？ 唔係，唉，都唔 make sense 啦，都係戇鳩啦，佢都係唔知自己噏乜 Q 噶啦，即係 其實如果我哋係美國佬咁丟咧，其實你應該係打兩個核心嘅問題， 嗯， 第一個係知識產權嘅問題，第二係開放呢個服務性市場嘅問題。嗯，即係唔需要嗰啲所謂嘅 joint venture 咧，夾硬咧要焗我咧，帶埋資金帶埋技術，我仲做細股東又話唔到事。 呢、這個就係而家咧，就老共而家做緊樣嘢啦。佢交功課點交咧？佢就而家就急就係立呢一個叫外商投資法。咁外商投資法咧呢樣嘢咧，其實就係、是去回應翻又偷又搶嘅問題，即係唔即係去尊重翻知識產權啦，同埋就係話咧嗰個叫做係嗰個強迫技技術轉移，但竟然咧佢立呢個外商投資法咧，佢就係唔包埋港澳台喎？點解咧？佢港澳台咧將佢列入為呢一個特殊內資，特殊內資咁呢個好搞笑啦！咁即係喂咁。 你真係會係專偷港澳台，即係專偷自己有啊，係嘛？咁你以後阿田北俊啊，咁咩 G2000 啊，都照樣賴嘢啊，係咪啊？咁嗰啲咩黃老啊、黃老吉佢哋㗎啦，係咪？ 唔係你忘記咗一樣嘢咩？即係阿鄭若華同埋大陸嗰邊嘅司法部就去到簽一個確認書就互通啊嘛，係啊，都 死得啦咁就。 到時候有啲咩事咪 要呢樣嘢？奇怪喎，有啲法咧。就係、是、港澳台咧都包埋在內，例如呢個所謂嘅管制呢個外國嘅非政府組織法。 嗯 嗯 ，OK， 香港係當外國嘅，台灣又當外國嘅。好啦，你外商法咧又唔包括香港，又唔包括香港嘅。啊，真係幾個人喎、啊，真係 大陸嘅法例係、 包括香港嘅，屌你大佬， 冇任何原則噶嘛，佢就係建基於佢自己本身個政治需要，所以先至走出嚟嘅。 咁所以一時你就喺度玩民族主義，係咪啊？人哋台北機場又要逼人哋啲航空公司加個中國兩個字落去，屌一時一樣喺度玩呢啲咁嘅嘢，唉，你自己統一唔到，你自己民心係發生咩事好過啦？啲人點解民心背後唔中意你啦，大哥真係。 咁啊，但係就當然啦，佢呢、這個外商投資法咧，啲人就話好倉促，而且入面嗰啲咧內容咧就非常之 粗疏， 係啦，好粗疏。 ambiguous 係啦，咁啊，即係譬如就係話咧，即係你話因為即係呢一個國家安全唔係即係公眾利益嘅問題咧，就納入呢啲外資外資入嚟咁樣。咁但係同時間咧，即係如果你即係入嚟投資嘅嘢咧，可能影響到國家安全嘅話咧，咁就會進行呢、這個安全審查啊，咁樣樣，咁如但呢樣嘢其實美國已經即係表示咗抗爭，喂大佬，你乜 Q 嘢都係國家安全嚟嘅喎，你亂 Q 咁嚟嘅喎，咁其實 咁咪所以 ambiguous 咯， 咁去到咁樣嘅話咧，咁最後尾咪又係 subject to 你嘅 interpretation 咯， 咪又去翻以前咁樣樣，你乜 Q 都係國家安全，因為你見到國家安全委員會其實乜嘢問題都係包噶嘛， 其實成件事又好似即係當年中英談判，咁你就即係遇到一個咁嘅政治問題，咁佢係只不過列出個原則。出嚟咁到時到後佢可以 唔喺細節上面玩鳩你咯，係咯，唔喺細節上面玩鳩你咯。咁好啦，嗱，即係但係問題就當然係啦，即係其實嗰、那個另外關於嗰、那個舉國體制嘅問題，點樣去補貼你自己啲國企問題咧？呢、這個當然係一個好大問題，因為其實你係影響到嗰、那個公平投資啊嘛，係咪？你嗰個市場個公平噶嘛，其實係 呢、這個係保護主義嘅其中一個辦法咯。 係啊，呢、這個係啊， 即係你無論喺關税，無論喺扶植。即係本國企業嘅問題上面、其實你都係違反咗即係自由貿易嗰個規定㗎嘛、理論上就係自由貿易就係我哋喺一個嘅 level playing field、所謂公平嘅競爭嘅基礎裏面，我唔應該係即係有人幫我打本係咪蝕幾年都冇所謂。咁你個世界就唔會進步嘅咯，因為你唔會面對真正嘅競爭嘛，所以你永遠都係保咗底嘅喎。 咁所以你話，雖然你見到呢兩日一夜咧，嗰、那個談判咧好似好順利，咁但係其實當中咧流出過一啲問題出嚟咧，原來話美方咧，其實佢係喺即係嗰個會談入邊咧提出咗70條問題，係關於漁業補貼啊，同埋政府引導基金啊，即係尤其係關於咩高科技啊、機器人啊、生物科技啊、潔淨能源啊呢啲嘢咧，係問咗70條問題，而冇一條問題咧係中方係肯答。其實係，咁而呢啲咁嘅問題咧，其實係傳埋俾呢個世貿添嘅，即係話俾你聽，喂，大佬，即係其實 違反咗世貿嘅協定， 其實都係即係咁樣樣咯。其實係講嚟講去，咁但係特朗普佢本人咧，佢就好想傾得掂嘅。而點解會有一份咁嘅嘢傳咗出嚟咧？我諗係呢個萊特希澤咧，就是、專登自己玩嘢嘅啫。其實 係，同埋國務院老實講，即係負責經貿嘅部門嗰啲都已經研究咗好耐㗎啦。如果我要即係挑戰你，想挑戰我一哥嘅地位。我自然就喺呢啲咁嘅問題裏面咧，你都好難怪人哋唔雞蛋你挑骨頭。我實挑你啦，阿哥，你又要加入世貿，係嘛？你又要攞曬所有自由貿易嘅好處，因為利用你嘅控制你嘅貨幣，利用你嘅生產嘅成本，包括人係嘛、土地等等嘅嘢，再加你政府嘅補貼係嘛，再加你焗人哋即係轉移技術。喂，咁而家呢個時候，喂，我唔係當你細佬嚟嘅，我唔係當你兄弟嚟嘅，我真係同你競爭嘅，因為你話要超越我啊嘛，喂，我實喐你嘅噃，咁你都係抵死嘅，所以即係第一樣嘢就係、是。 咁好啦，嗱，即係 第二，老實講，我哋最擔心呢樣嘢，就真係美國咧，始終都係會高高舉起咧，就係、是、輕輕放低嘅。正如你頭先講嗰七十幾個問題，我答咗你都唔好信佢。 因為點解嗰啲嘢唔係一時一刻好似買農產品咁，即刻落 order 你就即刻送貨，我就包食咗禮咁樣。因為嗰啲嘢就好顯而易見係 achieve 到嘅。但係頭先你講嗰幾個測下幾個問題咧，喂，老實講，對中國政府嚟講咧，佢都係雞肋嚟嘅。你又想可以繼續唔受到即係美國嘅關税嘅影響？因為咁樣係會拖冧咗美國經濟，都拖冧埋你自己，一齊攬住攬炒。之餘咧，仲有一個問題就係、是，喂，其實佢要扶植呢啲咁樣嘅企業，其實佢係背後有政治考慮噶嘛？呢、這個都係一個維穩嘅需要嚟嘅， 創造就業咯。 喂，你有好多唔係佢喺度咁樣頂住咧，其實真係有 social unrest 嘅，即係社會嘅不安。因為嗰班友仔全部係失業噶，嗰班都係都係轉唔到型嘅，即係冇得撈噶啦。 好簡單嘅道理，即係 難聽啲講就係、是，一係就變黑衣，一係就出嚟搞事。 你而家成日話國企要做大做優做強，咁如果你唔補貼嘅話咧，你點樣做大做優做強咧？ 做唔到嘅， 做唔到噶嘛？你咁你一定係有大批嘅 lay off 噶嘛？ 你最初喺經濟發展嘅最初嘅階段，大家都係理解嘅，因為你真係確實冇足夠嘅資金，嗰啲企業亦都唔同世界接軌或者國際接軌，所以咧政府扶你一把冇問題。人哋其他嗰啲人都即係淨係開隻銀幣，咁你又要加入世貿，你又要用翻以前嗰套，喂，所以你一定要諗清楚，你點樣答美國佬嗰七十幾個問題？話説話，我而家最擔心嘅問題就係、是，正如我一如估計咁樣，就係、是、佢最後美國佬都係焗住要係 make a deal 用，聽住你講先，係嘛？你又即係嗰啲嘢，其實老實講喺度作緊文章嘛。即係恐慌刺激。 其實習近平咧高調已經答咗你㗎啦，不能改的什麼話不能改啊嘛。 咁但係佢而家咧，佢喺呢個即係公開信。 不過呢啲説話咧，佢又同國內人講嘅啫，係咪？ 佢而家喺公開信 見到鬼佬咧，就真係 咪就係咯？ 咪 就係咯？你而家你公開信嗰度，阿劉學喺佢面前讀佢封公開信，公開信佢入邊講啲咩咧？而家中美兩國啊，處於一個關鍵時刻，好重要嘅時刻啊！咁不如我哋兩個即係嚇兩國。個人讓一步啊！即係嗱，咩叫關鍵時刻咧？喂，呢個時刻咧，喂大佬，好唔掂喎，大佬，因為而家連港商咧都話已經好多已經搬去東南亞啊嘛。即係你咩緬甸嘅工人係大陸嘅工人五分之一個成本係、搬咗走之後唔會翻嚟嘅呢啲係，你翻唔到嚟。你而家你嗰個經濟幾 Q 大鑊呢個係？ 咪兩邊所以咧都係兩邊嘅領導人，都好緊張呢一次，即係無論點都好好好睇睇咧。即係都要係表面上咧係達至到呢個嘅貿易嗰個和解，甚至乎係丟到嘅。 但係丟完之後咧，中國嗰個元氣已經大傷。即係呢個我諗亦都係 我唔敢判斷啊。 唔係，其實已經係嘅。你 根本同呢一樣嘢係冇直接關係嘅。因為點解咧？佢嗰個生產成本確實已經係不斷提高咗嘅。 咁你係咪你係加速咗嘛？呢個 catalyst 嚟㗎嘛？呢個係催化劑嚟㗎嘛？ 呢個自然啦、啊。老實講、啊，你擺得多錢入邊都係唔傻㗎啦。有時佢又屌大佬又唔俾你揾翻啲錢出嚟。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你東南亞地區，無論越南又好，即係柬埔寨又好， 平好多㗎。 喂，嗰啲人工仲平過你啊嘛。所以你。習近平嗰陣時候講2025又好，搞咩 5G 又好，即係變成由世界工廠變成一個知識型同埋高科技啊嘛，佢只有咁樣可以救自己。 嗱而另外咧， 但係而家個問題就係因為你吹得太大你吹到連美國佬都信咗你真係咁勁。 而你另外咧， 咁人哋咪打鑊你咯？ 你兩間高科技龍頭咧已經俾我即係鉛制住啊嘛。嗱，你第一你中興你而家已經有我黨位喺度啦，進駐緊啦。咁而家 你嘅黨位係你嘅黨位。 而家你要處理埋呢個中華為嘅話咧，你華為被定咗罪之後咧，我相信一定都係中興識處理嘅。 其實咧，佢美國佬呢一招咧。你唔好理佢究竟有冇嗰啲嘢先啦，嗰啲嘢根本係唔重要啦，嗰啲係把戲嚟嘅啫。23條罪又好，32條， 咁呢啲就 32條罪嚟講，或者320條都冇乜所謂。其實佢已經打擊完㗎啦。你諗下幾多個國家喺呢個 5G 嗰啲合約啊，或者合作嘅問題上邊， 穆德爾達咯， 已經係唔同你咩㗎啦。因為嗱，呢個美國佬咧就好醒嘅。呢一鑊嘢我唔知道特朗普知定唔知嚇，佢就話自己唔知。知又好，唔知又好咧，佢哋都系會照做嘅。如果我已經當你係敵人嘅話，你有冇我都照屈你啦。喂，你令到其他國家已經斷曬同你個 5G， 你本來諗住一舉即係超越美國作為科技大國嗰個地位咧，你個夢碎啦。 冇啦。 喂，所以今次你話說回來，或者不斷重複都要講就係、是。 喂，老共今次點解咁緊張？以往係冇咁緊張噶，喂，呢次變成一件外交事件啊！喂，一個你話自己嗰個係私人企業嘛？雖然大家冇人信， 其實任正非其實好想咧降温噶，為呢件事，佢成日都話相信法治會交俾呢一個法律去處理。 嗱，我唔知咧，有啲人嘅講法就話，其實本來你唔係搞到咁大咧，即係老共啊，哇，可能係即係又係居高舉起輕放低，係咪？因為嗰廿三條罪裏邊咧，都未牽涉到你上個禮拜、前個禮拜即係 clarify 嗰個問題啊，佢冇話到佢間諜啊，可能嗰個係即係。策略嚟嘅咋，沒喐佢嘅策略嚟噶，話佢即係做間諜，因為呢個係俾我哋嗰啲有聽噶嘛。 係啊， 喂，咪搞錯啊，大佬，你連其他國家你都搞埋，係嘛？用你嘅監控系統，但係 by the way， 嗰廿三條罪裏邊其實都係包括係嗰啲商業行為嚟嘅啫嘛。即係嚟話呃匯豐，話個卡唔知咩 Skycom， 唔止佢中間嘅話原來 即係其中啊。啊，我就係咁嘅意思。喂，大佬，算數啦。就算是我是他老共放弃了慢慢走啦。你这么紧张，喂，其实现在你是被人食住。食住你想啊。第一，你在整个贸易谈判里面你乜都答应承人家，但其实他答应承不到你的。喂，你不是不知道美国的制度的，是吧？你不是没有做美国研究的，是吧？你觉得特朗普可以打个电话给个司法部长或者是那个州的司法部是放過你 的，其實是不是可以總統是不是有權特赦，其實是。但你如果特赦的話，你負上政治責任。 不是，那個不是 federal crime 來的。我不是太熟啊， 但如果就算特赦的話，特朗普自己要即吸收，你要自己承擔個政治責任。 冇錯啦，你點解需要為一個慢慢州或者為中國嚟承擔呢個政治責任呢？除非中國真係俾好多數你。 當年特赦 Richard Nixon 都大把嘢搞啦，之前。 特赦邊個 ？sorry， 聽唔到。 Richard Nixon 啊， 哦，尼克遜啊，咁嗰個話曬都係自己有啊，嗰個話曬都做過總統啊。 唔係，但係都舉國譁然，係要搞好耐輿論工作先至可以做到。 但係我覺得即係就算即係阿土伯 算啦，我個講法就係我係老共，我就放棄咗。 我頭先我覺得阿土伯頭先講一樣嘢都即係有道理，就係話其實講真，就算而家你丟咗都好，而家同你世紀丟咗都好，即係握咗手呢一個貿易戰咧就終戰都好，其實目的已達嘅。科技上面已經鉛製咗你， 因為佢最怕你係2025。 係啊，你而家中興、最怕華為都搞掂咗你啦。 係你嘅一帶一路，因為你一帶一路唔係淨係一個經濟項目。 喂，一帶一路而家你見到馬來西亞都幾有波啊？佢話：喂，你搞半價我都唔蘇你，都唔 Q 溝你啊！ 唔係，同埋我聽完之後仲好笑，因為我見到你個 post， 我先睇咗段新聞啫嘛。咁即係話你之前 mark 高咗一倍喎，屌！ 喂，咁香港嗰啲咪蝕咗好多俾佢，屌！ 係嘛？喂，你而家肯減一半去繼續延續嗰個唔知咩鐵路工程㗎嘛，係咪？ 嗱，唔係沙中線嗰條友可能啱喎，我哋用竹枝可能都頂得順嘅。即係喂，原來佢買嗰啲咧，嗰啲鋼筋咧，其實根本上咧唔撚需要啊，真 係。唔係，即係以前講緊嘅就係話你中國經濟下行，即係開始有下行嘅趨勢嘅時候，咁你即係你要做挽救經濟得幾樣嘢嘅啫。第一就係產業升級，第二樣嘢尋求海外增長啊嘛。咁喺中國角度嚟講就係話，喂，咁因為呢一啲嘅黨嗰啲咁嘅黨企佢完完全全係官僚架構嘅時候，佢係冇可能進行任何嘅嗰啲咁嘅商業改革，去到進行呢個產業升級。咁佢可以做嘅就係做呢一啲咁樣嘅各種唔同嘅海外增長，包括一帶一路。咁但問題，當你一帶一路各個唔同嘅 project 有咩泰國運河尼加拉瓜運河全部死曬嘅時候，咁佢可以做嘅就係揾香港找數嘅啫。咁所以其實即係呢一節係同埋第一節相呼應，就係話喂。你如果再爆出嚟嘅话，就是、究竟香港政府嘅或者我哋嘅公帑系食咗几多少，因为中国外交失败而要找嘅数咧？ 大把啦，你都预咗，因为你香港即系回应翻第一节嘅讲法，就系话今时不同往日啦。以前你真系一个自由市场里边竞争嘅，我哋系择优崇优，你做得好呢个工程，我理得你系日本仔又好，理得你系伊朗或者伊拉克都好啦，你肯嚟啫。幫手搞就得噶啦，你嗰啲質素真係要高下咁樣。我哋都係你日本仔啫，屌我唔通仲講緊釣魚台啊，大佬我講八年抗戰啊，大佬你有子彈火車肯過嚟係嘛？你肯即係我肯俾你搞嘅，你梗係同我搞咗佢啦，你係最好嘅，我自己冇咁嘅人啊嘛。喂，你自由貿易嘅精神就係咁啫嘛，係咪？如果唔係我點樣可以利用大家比較優勢，你嘅貨品或者你嘅服務係好嘅，我咪用你咯，我嘅我就你就買我嘅。 otherwise 你如果唔係點可以令到即係成個世界喺物質上 at least 係可以有一個溝通發展？但係問翻深一個問題就係，除咗物質呢樣嘢之外，你中國要同世界接軌，唔單止係呢個經貿嘅遊戲規則嘅問題上邊，你都喺意識形態裏邊係需要同人哋交流嘅。otherwise 你大家係對唔到嘴嘅。頭先我未講得曬咧，就話嗰廿三條罪裏邊未有間諜嗰個問題，但係有冇都好啦，啲人係會信噶，因為大陸係做緊嘛。 因為中共嘅誠信已經破產啊嘛，你講咩冇人 喺政治上邊，喺人權問題上邊，你完全係即係幼稚園都不如啊，大哥。咁人哋同你去談判呢啲咁嘅嘢嘅時候，第一你自己會蝕底，因為你為咗我要繼續保住我江山，保住我嘅政權，繼續做呢個社會控制同政治嘅控制，係嘛？我哋繼續喺呢啲咁嘅嘢丟人現眼嘅時候，我咪要喺錢嘅問題上讓步。喂，搞下搞下，你真係會彎噶佢，所以你樂觀其成啊，係嘛？ 其實你而家你 即係點解美國佬？即係要步步進逼佢就係咁解咧。其實某程度上，我再諗深一層就係、是，你都係令到佢和平演變，因為你焗佢走啊嘛，焗佢嘅企業走。 哦，仲有一個問題， 你俾我嘅外商能夠有真正嘅自主性喺你嗰度做生意，你唔好同我講國家安全啲嘢啦。做生意還做生意，美國佬一定會咁同你講嘅，係嘛？你拉到嗰個涉及國家安全嘅，溝你國家機密嘅，你咪拉佢咯。 嗯， 係嘛？我都保佢唔到嘅。 對啊。 咁即係都係政府國策嚟啫。老實講， 你都有國家安全法㗎啦，使乜搞呢啲咁樣嘅設限呢？其實 多鬼餘嘅。所以老共咧呢次咧，其實真係一個 turning point 嚟。由呢一場嘅所謂嘅貿易衝突裏面，其實係反映到咧，自己佢第一佢好虛，第二你又要托大，托大又出事啦，因為挑戰人地位，跟住人喐你啊嘛。你好虛嘅意思就係話咧，你自己都驚緊，因為你一經濟。由保唔到七開始冧嘅時候咧，你係開會出事嘅。你而家係靠錢嚟收買民心啫嘛。 嗱，雖然咧佢而家就係叫做係而家拗緊一樣嘢，點樣去即係、就是、量度你做嘢做唔做到，即係咧中期報告，即、就、係、是、做啲即係不斷嘅 monitor 嘅工作啦。其實係咁，但係咧其實咧，似乎而家揾到即係、就是、中途方案。而家中途方案冇人覺得係嘅，就係、是、其實咧廿九號嘅時候咧，咁啊標普咧係正式入即係進駐中國，係做第一間獨資嘅評級機構，係評級啲乜嘢咧？就主要評級你嗰啲即係債券啦。喂，但係如果我即係可以獨資評級你債券，好撚大鑊嘅喎， 全部都係 好撚大鑊嘅 嗱。阿老子啊 ，rubbish 啊， 仲有就係話，其實佢點樣去知道嗱？因為而家講緊三庭兩庭三庭兩庭一允許，其中一樣嘢就係講你有冇即係呢個叫做係即係國家補貼啦。喂，我評估你一間公司，你嗰個經濟模式，你嗰個 business model， 喂，我都要知道你係咪國家補貼嘅喎。其實你嗰啲嘢咧，你如果你要揾評級機構去評分嘅話咧，你啲嘢 suppose 要 transparent 嘅喎，你係要透明嘅喎。咁所以其實咧，你就算冇呢一個叫做係新聞自由都好，我哋最理想嘅諗法嘅，即係兩樣嘢先至可以永久解決到問題啦。第一就係法治，司法獨立，同埋就係嗰個新聞自由嘛。呢樣嘢先係最正路。但係而家有一個喂獨資嘅評級機構，喂呢樣嘢可以攞你命嘅、哦，因為以後啲人投唔投資你嗰樣嘢融唔融到資，就係睇呢個評級機構佢評你咩級啊嘛。咁同埋。佢入咗嚟之後，你德國內啲評級機構唔使撈啦，邊有人信你嘅大佬 ？Exactly， 咪係咯，所以呢樣嘢係攞你命嘅喎。嗱， 所以佢係雞肋嚟㗎。嗱，佢面對今次嘅中美貿易衝突，嗱佢又心急，特朗普又心急，大家都要 make 個 deal。大家初時可能真係誤打誤撞，以為做長戲咧，即係扮打交，其實最後握手言和，等大家可以拍下手掌。但後期你發覺咧。即唔係淨係呢一場戰役咁簡單。如果佢係從個結構上面係要你改變嗰啲嘢咧，其實個影響係真係深遠。因為嗰啲嘢咧，其實係日後咧，簡單用一句説話總結咧，就係、是、釋放咗成個社會俾國家去控制嘅權力啊嘛。因為佢局你變成好似一個獨立法人同埋一個獨立嘅個體咁樣。咁你受政府嗰個監管，或者係因為受政府嘅威逼利誘嘅情況咧，係越嚟越放低咗。嗱，咁你就反而有機會，即係令到老共落台又好，令佢和平演變都好，即係邁向一個稍為文明少少嘅社會啫。 即係喺長遠嚟講，所以呢個美國佬呢次呢招打得勁啊，係貿易嗰啲，即係嗰啲係短期嘅啫，長遠嗰扎嘢先係關鍵。佢令到你嗰個金融制度，第一你俾人揸住春袋，係嘛？佢一評你，隨時係咁拋啲股票， 係啊， 係嘛？你唔可以靠國家隊喺度補貼噶咯，喺度救市噶咯，要逼你唔可以賣喎，大佬。你應承咗我嘅喎、喂，股市就係咁噶啦，就係、是、賭場嚟噶啦，你只有贏錢走啊，輸錢就唔走得啊，大佬，係嘛？所以我覺得仲有排睇啊。不過呢個deal咧就實deal到噶啦。不過問題就係嗰幾個七十幾個問題，長遠結構性嘅問題，美國佬點樣被步步進逼？ 以後交俾標普同唔係標普太把嘢可以即係透露出嚟啊！呢個除非你唔融資啊，你如果你要吸外資嘅話，一定要靠標普嘅。其實以後都，你而家已經有間惠譽喺度噶啦，惠譽咧佢唔係獨資，咁但係你而家你加埋標普，仲爭嗰個就係穆迪。咁你 幾大評級機構？ 三大評級機構入主咗中國嘅話，你唔撚使玩啊，大佬！ 唔係，所以你咪見到在此之前咩財，即係大陸就淨係授權財新走去搞乜乜指數嘛、指數咁樣嘅啫嘛。 財新前身係匯豐嚟噶嘛？ 唔係，唔係應該咁講，佢嗰個採購指數前身係揾係啦，就揾呢個匯豐走去做，但係匯豐做得太認真，所以先至揾佢。 頭先個例子就係即係將政治介入嗰個經濟嘅領域嗰啲嘢咧，係全部吞翻去嘅。咁其實係有好處嘅，因為喂大佬，你評我級唔得，你唔可以評我唔係 A 加喎。 所以我而家唔係太悲觀。即係唔係太悲觀嗰樣嘢，就算傾得掂嘅話，係唔係會即係停止中國嗰個改革進程咧？所以呢樣嘢我就係、我覺得有啲曙光喺度嘅。咁但係講個曙光係倒逼改革嘅曙光啦。即係當然習近平係唔會自愿做嘅呢啲嘢就。 唔係，但係調翻轉一樣嘢咯。咁正因為你中國喺呢一個外交上面就係俾人步步進逼，咁佢一定要拿住翻內部。咁所以可能越嚟越即係你面對政權嘅嗰個壓力是越来越切身的。 同意。 尤其是香港。 因为他发觉我有些东西已经控制不到了。对于一个即是当权的人一个独裁者来说、有些东西我是要更加揸得稳的。阿德怀所是会倒台的。喂我们都分析啦，你一开放了在整个经济领域国家是退场的话、其实现在美国就是想你这样做的嘛。其实你是会令到你的政权是岌岌可危的。现在就是协于你的淫威。係嘛？你伸到佢手咁入，我不能夠唔理你政治上面嘅干預，唔理你嘅黨位、對我嘅指令。但係開始，如果你外資咁樣衝入嚟，再令到啲國內嘅企業都逐步咧，係會令到嗰個黨嗰個影響力，甚至乎係越嚟越降低。因為好簡單啫嘛，日後喂，我係某一間嘅中國大企業上市咁，喂大佬，喂目的係咁評我嘅咯，再咁搞， 係啊，屌！即係你唔太放肆啊！你唔 我大佬，你共產黨養我啊！但係共產黨而家養唔到啦，因為你已經應承咗唔可以咁國家補貼嘛。咁我要喺個市場裏邊競爭喎，我要喺國際嘅金融市場裏邊即係有一地位喎。如果我借唔到錢翻嚟喎，大哥。 係啊。 咁你我唔改革咁點搞啊？我唔面向世界，我唔同國際接軌，我唔用即係商業嘅遊戲規則，咁我咪開始唔需要你老公咯。 佢又係得招黨轉牌啫。喂，你而家呢行業係關乎呢一個 國家安全， 國家安全， 屌 乜乜 超佢啦，國家安全㗎啦。 咁如果你國家安全，你就唔好接受外資啦，你唔好去人哋投資啦，你唔好上市。 去廁所都國家安全啦，食個飯又國家安全啦，屌你真係。 咁都講真㗎。 咁老共就係靠呢樣嘢啫嘛。嗱，即係總之，即係你老共唔可以講大話嘅時候咧，咁佢就玩完㗎啦。其實就係你而家就係要削弱佢講大話嘅能力啫嘛。 嗯， 係咪先？咁我覺得係。有即係有咁樣嘅曙光喺度咯，其實就係、 是。即係黨簡單講，八九十年代嗰時候黨啦，黨唔該退出企業啦。 係啊， 因為我俾佢揸住我飯碗嘅時候咧，有多人咧，老實講腰骨就冇咁硬嘅。 嗯， 係 啊， 係咪？ 好，咁啊，今日時間差唔多啦，下個禮拜翻嚟再見。咁啊，新年之前最後一集啦，咁啊，同各位聽眾講聲 新年快樂。 豬年行啊，好 運啊，好 運啦，唔好行衰運先啦，係嘛？好運就好運 下個禮拜係初幾嚟㗎？ 下個禮拜，下個禮拜就初四嚇，年初四咁嘅樣啊，都唔係好樣啦。 點解？ 你冇睇過呢一個行運一條龍咩？係咪行運一條龍 啊？行運一條龍啊！錢話咩？錢又使曬，又要開始翻工。 咁我有睇下大軍閥就即係即係攞翻少少，即係嚇，即係開心下啦。 好 嘅，係咪 ？OK OK， 拜拜 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